关注腾讯动漫 APP， 千部作品更新中。 持之以恒，为理想奔波，光芒绝不会埋没。山不在高， 我的石头车，一定任何缺一都不可。 纵横之威，早晚属于我，那你就叫王宝乐。 王宝乐，逍遥自在写情怀，从外场里出牌，风流倜傥小靓仔， 美女帅哥看过来， 回头看对错成败，抓住感觉就是嗨，一缕朱凝长自在， 飘渺到月明白。 闭关修心练武，总会练到头，哪里混不下去，哪里才是虚度。我一样云装无边，看谁出产妇，擒拿书不含糊，是我无敌猛虎。见怪施主爆发突破了十五，不怪实力太离谱，招惹了成怒。你大应是还得看我的前途， 坐享这批功夫，祝各位幸福。 小青春， 道斌，我来救你了。啊！ 没想到你我三个月零十天两小时五分十三秒的情谊，竟然真的抵不过新胖子的诱惑吗？ 这谁呀？你熟人？ 不认得呀。 莫非他就是新选手？ 想当年我九死一生，费尽千辛万苦才战胜曹锟。 骗鬼呢你，顶多十分钟都不到吧。 曹锟率先完成考核并取得了优越的成绩。啊 我就客气客气，不会有人当真吧？身在这场考试中，我即是回文，我即是答案，万千公式皆我主宰。 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 法兵系双选手王宝乐，他超越了端午琪学长，创造了新的小纪录。 哎，对，把这些回文课也给删了。自打从掌院学堂后，我就天天梦见王宝乐，如今总算是解放了。 回文都是回文，两百万的比你高，我还是选手。我一下达学手会决定释放你们几人，没想到还是来迟了，终究是错付了。 这个冒风神朗的帅哥是谁啊？哎呀，快走开，别打扰我。 我？我这是？ 豪放中地，闲人勿近，长得帅了不起啊？ 耶！好哎，我瘦了！ 正是时候。我走后，你一定要记得 把血手光荣榜上的照片换成这张。 宝乐！ 灵元37年，一代天骄王宝乐英年早逝。 一代天骄王宝乐因低血糖被送往医务室，服用丹药后迅速增回原本体重，创下世界最快长胖速度新纪录。 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，请科学减肥。 道宾，拜见灵石回文双选手。我已按照指令将血手光荣榜替换上这张照片了。 嗯，怪不得说每一个胖子都是潜力股，这句话果然没错呀。哼，要是能坚持久一点就好了。嘿嘿，我如果有一天彻底瘦下来，那必定帅爆宇宙天地呀。选手会议我不打算再开了，但不知院级部会不会耍什么手段，这几日你都关注着。嗯， 如今你独占血手会议，只怕林天浩不会善罢甘休，他背后的势力可不浅呢。 哎，道宾啊，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啊？ 我爹是咱们老家凤凰城的副城主。不敢瞒学手，这段时间我让老爹差人去调查过李天浩的身份，却一无所获。哦， 原来如此。哎，等过几日放暑假，也不知我能否有幸与伯父见上一面。 那自然没问题。可林天浩你才成为回文学手，怎么又开始挑战灵批了？嗯，这块灵批回文篆刻度在5000道以上，难道你是想？ 道院内，他也只有灵批学手一个身份。既然他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另外，张兰等人，我不想在道院里再看见他们。 属下这就去办。 钟前开启了零批选手考核，看来对三选手之位志在必得。让我们一起为英明神武的王宝乐选手说一声加油！ 你别过来啊！哼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，林天浩背后的势力深不可测，王宝乐怎可撼动他的地位？ 出身好便可以胡作非为吗？尔等仗势欺人，与道院中横行霸道多年，这都是你们应有的制裁。 Oh my god！ 王宝乐的篆刻成绩已经突破50万道回文，成功率更是提升至1/2。 张兰，我奉王宝乐学手的命，前来将你羁押归案。 不，现在还没有定论，我背后可是林天浩，林天浩！ 带走。 没想到我竟然能见证三榜大学手的诞生，就算现在立刻被雷劈，我也死而无憾了。倒也不用这么着急吧？ 啊！天啊，法兵系前所未有的临时回文零批三学手，王宝乐，他这是要逆天啊！ 姐姐，我怎么感觉后背有点冷啊？ 所有戏都有钟声啊！天啊，你们看，苍穹间有彩虹！耶！ 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还真被我等来了个好苗子。团长院令，承认王宝乐为法兵系唯一大学手，掌管院纪调度。代系主行督察之职。 是。 法兵学子听令， 剑破大学手， 以柳道斌为首被无故撤职的一众督察们，即日起恢复督察身份，院纪部需彻查此次事件，发现营私舞弊者绝不轻饶。 是。 尔等身为缥缈道院学子，结党营私，为祸乡里，且事发后丝毫不知悔改，罪加一等。张兰、王晶、韩露三人开除学籍，追回所学。 这下总算没人能欺负我了，等放假回家得好好和爹妈描述一番我的英勇事迹。 因您失去了灵皮学堂学手身份，限3日内搬离学手。少爷， 没用的东西，滚开！王宝乐，你一个平民出身的杂碎，也配和我作对？ 去安排一下，我不想再看到王宝乐这个人了。 准备好了吗？ 晚饭，我们上。 我们自己不行吧？大姐， 快过来！ 西子， 山高院就是今天，就是现在。 好苗子， 好苗子， 还要当总理。 不是为了要你的感谢啊。 一定会战胜王宝乐，夺回选手令的。 哇，大家快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地中海。哇哦，大家快跟着我看呀、啊。